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点子没有想到秋吉会写小说，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，秋吉竟然想要情画甲。 这个，不查一下不知道呢。 点子先搪塞过去，其实他知道那个东西放在一个特殊的保管库里，不是用来治疗，而是作为研究用的样品，只有少数几个院方的人才能进入那个保管库。 你只是要看看吧？ 最好能借一下。 借？ 啊，我还没决定要怎么用，想等看过实物再说。我想请你帮我弄一点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也不必勉强，我再去找别的渠道。 你有其他的渠道？ 因为之前的工作，我跟各行各业的公司都有来往，利用这点关系，应该不至于弄不到。 如果不知道他有其他渠道，也许点子会拒绝他的请求。然而他不希望秋吉和其他人私相授受如此危险的物品，所以就答应了他。八月中旬，点子把一瓶从药房拿出来的氰化钾放在了秋吉面前。他再三确认， 你不是要拿去用，对不对？只是要看看，对不对？ 对，这一点你不需要担心。 秋吉把瓶子拿在手上， 绝对不能打开盖子，如果只是要看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 秋吉没有回答，只是注视着瓶子里的白色粉末。 致死量大概是多少？ 据说是150毫克到200毫克之间。 不明白。 挖耳勺差不多一勺到两勺吧，差不多就那样。 够毒啊。溶于水吗？ 是。可如果你想的办法是在果汁里下毒的话，我想光是挖耳勺一两勺是行不通的。 为什么？ 喝一口就会觉得很奇怪啊，听说味道对舌头很刺激，虽然我没喝过。 你是说如果要让人喝一口就没命，一定要加很多？可这么一来味道会变得更奇怪，被害人可能不会喝下去，直接就吐出来。 而且氰化钾有一种怪味，鼻子灵的人可能还没喝就发现了。 杏仁味？ 不是杏仁的味道，是杏子的味道。我们平常吃的杏仁是杏子的核仁。 小说里有人用过把氰化钾溶液涂在邮票背面的手法。 那很不实际，那么一点溶液离致死量差太多了。 还有混在口红里的手法。 也不够，要是太浓，因为氰化钾是强碱，大概会让皮肤溃烂。再说用这种方法，氰化钾不会进到胃里，无法发挥毒性。 怎么说？ 氰化钾本身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，但若到了胃里，会跟胃酸反应产生氰化氢，这样才引起中毒症状。 原来不必让被害人喝，只要让他吸进氰化氢就行。 没错，可实际要做很困难，因为行凶的人也可能会死。氰化氢可经由皮肤呼吸被人体吸收，光是屏住气不呼吸可能没有用。 原来如此，既然这样，我再想想。 事实上，他们谈过之后，有两天时间，秋吉一直坐在电脑前思考。在点子的公寓里，两个人正在就餐，晚餐吃到一半，秋吉说道， 假设想杀的人家里的卫生间是西式的，在他快到家时先行潜入，把氰化钾和硫酸倒进马桶，盖上马桶盖，立刻离开，这样凶手就不会中毒了吧？ 应该不会。 这时被害人回来进了卫生间，马桶里已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大量的氰化氢，但他不知道，打开马桶盖，氰化氢全部冒出来， 他吸了进去，这个手法怎么样？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问题，反正是小说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要讲究细节就没完没了了。 这句话似乎让秋吉不满，他放下了筷子，拿起了笔记本和圆珠笔。 我不想随便，既然有问题就详细告诉我，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找你商量的。 莲子心头一凛，正襟危坐。 说不上是有问题，照你所说的方法也许会成功，但如果有什么闪失，对方可能不会死。 为什么？ 秦化清会露出来，就算把马桶盖盖上也不是密闭的，整间卫生间会充满露出来的秦化清，再慢慢跑出去，这样一来想杀的人还没进卫生间可能就发现情况异常了。不对，说发现不太贴切，应该是说可能会吸进一点点秦化清，出现中毒症状，如果这样就一命呜呼当然是很好。 你是说要是吸进去的氰化氢量太少，即使中毒也不一定致死？ 这是我的推测。 不，也许就像你说的这样，那就得花点心思让马桶盖密合度高一点， 再打开排气扇也许更好。 排气扇？ 卫生间的排气扇啊，打开排气扇让马桶里漏出来的氰化氢排出去，就不会跑进屋里了。 秋吉默默地思考了片刻，然后看着点子点点头。 好，就这么办。幸好我找你商量。 希望你能写出一部好小说。 点子把秦化甲带出医院时，心里本有一抹不安，但这时那份不安也烟消云散了。点子觉得自己帮了他，心里非常高兴。然而一星期之后，点子从医院回到家，却不见了秋吉的身影。他原以为秋吉是在外面小酌，但到了深夜，秋吉依然没有回家，也没有打电话。他开始担心，想寻找秋吉可能的去处，却发现连一丁点线索都没有。他不知道秋吉有哪些朋友，也不晓得秋吉可能会去哪里。他认识的秋吉永远在房间里边对着电脑。天亮时，秋吉回来了，点子一直没有合眼，妆也没有卸，饭也没有吃。 你跑到哪里去了？ 哦，去搜集小说的资料，那里刚好没有公用电话，没法跟你联系。 我好担心。 秋吉身穿 T 恤、牛仔裤，白色 T 恤肮脏不堪。他把手上的运动包放在计算机旁，脱掉 T 恤，身体因汗水而发亮。 我去冲个澡。 你等一下，我去放洗澡水让你泡澡。 淋浴就好。 他拿着脱下的 T 恤走进了浴室。点子准备把他的运动鞋摆好时，发现鞋也很脏，明明不是很旧，鞋边却沾着土，仿佛在山里走过。 他到底去了哪里？ 点子觉得秋吉不会把当晚的行踪告诉他的，秋吉身上的气场也让点子难以开口询问。点子的直觉告诉他，搜集小说资料这些话一定是谎言。点子很在意秋吉带出门的包，翻看背包是不是就能知道秋吉的去处呢？浴室里传来水声，没时间犹豫了，点子走进里边的房间，打开了秋吉刚才放下的运动包。首先看到的是几本档案夹，点子拿出最后的一本，但里边是空的。他又翻看了其他档案夹，都是空的，只有一本贴着一张贴纸，上面写着金枝侦探事务所。 这是什么？秋吉为什么会有侦探事务所的档案夹，而且是空无一物的档案夹？是基于某些原因将里面的资料处理掉了？ 点子感到不解，进一步查看包， 看到最下面的东西时，点子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正是那瓶氰化钾。他胆战心惊地拿出瓶子，里边仍然装着白色粉末，量却比以前少了将近一半。点子心里狂潮大作，感到恶心反胃，心跳加剧。就在这时，水停了。点子急忙把瓶子和档案放回原位，把包收好。一如点子所料，秋吉对当晚的行踪绝口不提。从浴室出来之后，便坐在窗边，久久凝视着窗外。他的侧脸显露出点子从未见过的晦涩阴狠。点子不敢发问，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，秋吉一定会给出答案。但点子害怕秋吉的解释将是显而易见的谎言。 他到底把氰化钾用在了什么地方？ 他稍加想象，恐惧便排山倒海而来。之后，秋吉突然向点子求爱，他的粗鲁急迫也是前所未见，简直就像是想忘却什么。那一天，点子也第一次假装自己因快感而痉挛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